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来到星期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呢，到我哋一劇之本嘅时间啦。我哋会同大家分析一下劇本嘅。而今次呢，同大家揀嚟一套卡通片，一套动画嘅劇本，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究竟系咩呢。咁一阵再同大家慢慢介绍。依家呢就请咗咁多位主持出嚟先。咁除咗有我冯杰之外呢，今集嘅主持呢继续会有饺子嘅施淑婷。 Hello。 咁同埋呢，去到第三个星期一呢，就会有六姑何敏敏嘅。 嗨，大家好。 今次咧同大家讲一套动画，一套咧近期喺香港啦，同埋喺日本都系十分之盛行，亦都掀起咗一阵风潮嘅动画啊！听讲 好受欢迎啊， 好受欢迎。 目前唯一一部啊，吉卜力工作室以外超越咗百亿日元票房嘅动画， 百亿日元啫，虽然系，但系都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听讲因为佢都喺啲外国，譬如西班牙嘅一啲影展入面咧参演过，亦都系得到一啲譬如系最佳动画。画长片等等呢啲嘅奖项，所以呢一套动画咧就好值得攞出嚟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咁亦都系六姑啊何敏敏咧，同我哋推介嘅一套嘅动画，究竟系乜嘢呢？ 就系新海诚嘅一套《你的名字》啊！最近呢套之后就好多嘢都 hit 咗，譬如嗰啲即手绳啊， 日本人喺度系咁学嗰啲手绳啊， 同埋去啲景点都应该系噶啦， 好多人去啊。 咁啊，六姑同我哋拣嚟呢个新海诚嘅作品。你係咪都對於呢一個動畫家好熟悉，或者你都好鍾意佢嘅作品嘅呢？ 我好鍾意嘅，因為我對上一個作品啦，應該係叫做《炎葉之庭》嘅。咁當時其實因為見到佢個海報呢真係好靚，我係純粹因為個海報好靚，我決定要入去睇呢個戲嘅。 今次嗰張都唔差過， 係好靚。 我覺得上次嗰張係仲靚嘅真係。咁但係我就睇完個嗰個《炎葉之庭》之後呢，我就鍾意咗呢個導演啦，就已經我即刻去買曬佢之前出過嘅即係 DVD 啊，佢以前嘅作品咁啊睇，因為佢嗰種，我成日覺得佢係動漫界嘅王家衞嚟嘅，佢寫嗰個愛情嗰啲兩個人之間嘅嗰啲嘢好細膩嘅，同埋咧永遠有啲距離啊，嗰種好無奈啊，即係大家又接觸唔到啊，但又愛啊，即係嗰啲咧係好好啊。佢又你會見到佢嘅戲成日會描寫一啲即係太陽射落嚟啲影啊，即係嗰啲咁好細膩嘅嘢啊嘅物件啊，咁樣好少，咁但係咧就好有感受嘅。所以我係好鍾意呢個導演，咁所以今次我知道咦佢就係有套新作係上喎，同埋喺日本聽講係好賣得，咁樣所以呢我就其實我哋都未睇啦，我就話不如我哋等埋呢套戲咁然之後我哋講呢一個啦咁樣。 因為我哋都好熟悉哇日本嘅動畫啊，我哋呢一代呢，或者唔好講我哋啦，起碼我自己先啦，即係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宮崎駿啊咁樣，呢個又係即係喺世界國際知名嘅一個動畫大師。咁而喺宮崎駿佢話退休啦，日本嘅動畫界即係究竟是哪一个我们说接班呢？现在就即是新海诚，虽然就不是这一两年才说是出现的，但是他的风头就很厉害了。那六姑以你的意见，你觉得虽然就是他们的风格未必一样，但是你觉得他接不接到班呢？ 首先就是宫崎骏说他是复出的了。他已经不是接不接班的问题，他是会继续拍的，宫崎骏直到他死为止的。 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大家都好开心。 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唔可以用继承人咁样去讲啦。咁不过两个人其实我自己觉得系好难比较嘅，因为佢哋嘅取材其实都唔一样。即系好明显，如果你睇新海诚咧，即系基本上全部都系爱情大部分，同埋有好多科幻啊，即系去外太空啊嗰啲时间嘅，即系嗰啲距离啊，因为你去咗外太空，所以有相差几年。呢啲咧成日都喺佢嗰啲作品里面都有呢一啲因素元素嘅。咁佢嘅 動畫其實是適合我諗係年青人同埋成年人睇，多過細路仔嘅。但如果你睇宮崎駿嗰啲，其實就真係細路仔都明噶嘛。佢可能講嘅意思係比較環保啊，或者係嗰類型啊。咁但係嗰啲愛情嘅關係咧，其實相對佢哋係會簡單啲嘅，即係唔係會去到嗰種咁細膩啊嗰啲咁嘅感覺啊嗰啲，係即係唔係嗰類型。咁所以其實佢哋嘅取材係其實都幾唔同嘅，我覺得。所以我自己就唔會咁樣去比較嘅。 咁啊，餃子咧，你今次啊睇完《你的名字》咧呢一套嘅動畫啦，咁你嘅感覺又係點咧？ 好中意啊！睇完之後係其實睇依套嘅 trailer 咧，跟住係已經令我聯想起村上春樹嘅《一 Q 八四》嘅，係因為又係好似兩個人都好掛住大家，但係就唔知佢掛住緊邊個，點解會咁掛住，跟住最後又相遇咁樣，咁我覺得好似嘅，因為其實我又好中意《一 Q 八四》，好中意村上春樹，咁呢套咧其實我係好大期望咁樣去睇嘅，跟住睇完都係好中意，我覺得佢嗰樣嘢係令到。你好感動㗎，同埋我會諗起王家衞有句所有嘅相遇都係久別重逢呢句電影嘅對白咧，令我好深刻，即係又或者啊，突然之間明多咗咁樣咯， 明多咗王家衞。所以六姑就話啊，新海誠就係一個動畫界嘅王家衞。 不過其實我今次睇完呢一套，因為之前其實佢嘅電影咧好多其實都係唔係一個 full length 嘅，都係唔夠90分鐘嘅。其實《炎業之庭》好似都係得45分鐘咁上下嘅啫，咁有一啲係更加係短篇啲嘅，中篇同短篇啦多數。咁今次呢個咧係一個 full length 嚟嘅，咁同埋好複雜嘅情節。其實我今次睇完之後咧，其實我有少少覺得佢都係呢個動漫界嘅呢個 Christopher Nolan 嚟嘅，因為佢係用最複雜嘅情節，但係講一個最純粹嘅感覺嘅。即係我睇嘅時候有少少啲 interstellar 嘅感覺嘅都我都有啲意外佢原來講一個咁複雜故事同埋一個即係 full length 嘅故事呢佢都駕馭得幾好嘅即係喺我即係呢個係有少少意外嘅反而係。 好啊嗱轉頭返嚟呢就同大家簡單地講一講啊你的名字呢一套動畫嘅內容啦。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馮傑。 我哋今日咧会讲新海诚嘅一套动画啦，咁喺香港亦都喺上个月上嘅《你的名字》啊，咁啊呢套动画啊，头先讲到都好收得啦，好受欢迎啦，我觉得咧系直情值得咧入去戏院再睇多两次啊三次啊，因为个结构都系比较复杂嘅。咁我哋今集又继续讲下，其实个故事系大概内容系讲啲乜嘢嘅咧？ 呢一个故事一开始咧都几有趣嘅，就系咧佢有好多唔同嘅一啲零碎嘅片段组织而成嘅，咁又有。主要是一个男仔和一个女仔啦，咁佢哋一啲譬如是佢哋生活嘅一啲嘢啊，佢哋就会讲到嘅咧梦嗰样嘢咧，好奇幻嘅，好多时候咧瞓醒咗之后咧，你好想记起一样嘢，但系你会好快就唔记得啊咁样，咁同埋咧佢哋好似觉得人生入面咧总系揾紧一啲嘢咁样，但系又唔知揾紧啲咩，咁呢啲我哋觉得啊好似好人生哲学嘅一个问题嚟嘅，咁但系之后个故事发展落去咧，就会令到大家咦觉得原来佢哋讲紧一啲嘢系更加深入。或者深刻嘅佢哋嘅一啲经历嚟嘅， 咁跟住个戏嘅开始咧，就其实系落咗喺一个啊深山小镇，系村丁嘅一个供水神社里边嘅一个高中少女身上边嘅，咁佢就叫做三叶啦。咁其实佢就成日喺度讲话啊，我唔想又喺村里边生活，我想再下一世嘅咧，我就系想做一个东京里边城市里边嘅一个好靓嘅。 男仔 系啦，佢想做男仔嘅生活啊，咁样。 但系好奇怪喎，一开始佢系，哎呀，佢唔记得咗之前嗰日发生咗啲咩事。啲同学话佢寻日好奇怪啊，佢自己完全冇印象。但系佢喺佢自己嘅一本簿入面咧，写住咗一句就系、是、你系边个啊？咁样啊，呢一句究竟发生咩事咧？同埋一样嘢咧，就要值得提一提嘅就系佢哋喺佢哋屋企入面一个电视机就讲咧，好快咧有一粒碎星咧就会大家会睇到噶啦，好似一粒流星咁样，你哋会睇得好清楚噶。1200年嚟咧。先至会有一次咁接近地球噶啦。 咁之后咧，咁另一边厢咧就系喺东京嗰边咧，咁佢自己起身，跟住就发现自己真系变咗个男仔， 即系三叶变咗一个男仔。 系啦，咁佢一直都以为自己发紧梦啦，跟住就 follow 住，有电话响，我要去边度翻学啊？睇个电话啊，咁样，咁就接触啲同学啊，跟住又去做 part time 啊。 系啦。 做侍应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咧，佢慢慢发现咧。佢好想起翻身啊！唉，点解咁攰啊？我想快啲醒啊！依个梦咁样， 佢始终由头到尾唔知点解由朝去到黑，佢都觉得自己发紧梦，不过都开心噶，因为佢一直都向往诶东京嘅生活噶嘛。咁啊，唉，难得有一次发梦，梗系食尽佢啦。有啲咩好食嘅 咖啡店啦，咁样。 跟住同埋佢咖啡店有个前辈，一个好靓嘅女仔咧，咁就即系都系一啲同事们嘅爱好嘅对象嚟嘅。咁佢都同佢一啲嘅交往啦，即系帮佢去补翻条裙啊。开始建立咗一啲关系嘅，但系佢嗰阵仲系一个男儿之身嚟嘅。 跟住慢慢发展好快咁样咧，咁就嗰个男仔亦都发现咗同个女仔原来大家咧起身之后咧就会开始互换嘅。咁而起翻身之后咧，佢哋亦都唔记得自己做过啲乜嘢，发生过乜嘢事嘅。于是咧，佢哋大家咧就喺各人嘅手机度记录低佢哋交换咗身体之后做过啲乜嘢啊。跟住然之后慢慢发展咧，嗰、那个男仔咧就帮到阿三叶咧，因为佢就比较忠诚啦，咁啊帮到佢。在学校好受欢迎啊，人气急升啊，咁咧三叶咧亦都帮到嗰个叫龙嘅男仔咧，开始同嗰个好靓嘅学者可以约会啦。 咁同埋龙变咗做三叶之后咧，咁有一次咧，因为阿三叶佢本身屋企就系经营嗰个神社嘅一啲传人嚟嘅，咁佢哋有啲仪式啊，咁就要将一啲叫做口着酒嘅一啲酒咧，咁就去奉献俾一啲神灵嘅。咁咧嗰阵咧，咁阿龙就入咗阿三叶嘅身体啦，咁就同埋佢个婆婆啦，咁同埋个妹妹咧，一起去到他们神社守护那个神灵的地方。这个时候呢，龙就见到啊，那个地方本身真的很漂亮，一很大的湖啊，那个风景都很优美。到最后呢，他们就将那个酒呢就奉献了给个神啦。咁然之后呢，他们就离开了。 同埋呢，祖母亦都讲过，土地神呢可以连结人同埋时间的。咁啊，历代的巫女呢都会用啲结绳啊同埋酒啊咁样进入身体，跟住就会连结咁样好复杂嗰啲嘢啦。跟住呢，同埋呢，喺呢场嘅完结嘅时候咧，佢祖母其实系发现咗呢个三叶嘅身体其实唔系三叶嚟嘅，仲同佢 个身体系三叶，但系入面嗰个意识或者个灵魂唔系啦，唔知应该点讲。 系啦，佢就同佢讲话：你发紧梦啊，你系边个啊？咁样 系啦。咁跟住咧，咁啊三叶咧有一日翻翻自己嘅身体嘅时候咧，咁佢就同佢嘅即系嘅同学讲电话啦。同学就同佢讲啦：喂，你寻日冇翻学喎，你咩事啊？咁啊，佢话：哦，寻日就唔想翻学，所以冇翻学咯。咁就讲到原来嗰一日咧，正正系嗰个彗星咧，将会最接近地球，佢哋咧肉眼上面最容易睇得到噶啦。咁嗰日夜晚咧，佢哋就会喺个神社附近咧有一个嘅祭祀，佢哋就会一齐去玩啦。嗰一晚啦，咁佢哋同学咧就发现三叶咧就剪咗头发。以往嘅三叶留一个好长嘅头发，然后攞条绳去扎住，咁好靓咁样。咁但系今次就剪咗头发，咁啊同学就问啊咩事啊究竟？咁啊阿三叶都唔肯讲啦。咁直至到咧去到嗰日夜晚嘅时候，咁佢哋就睇到嗰粒流星，哇好靓啊！咁然之后咧，跟住咧下一场咧就去到阿龙咧去翻自己嘅身体啦。咁因为之前咧阿三叶咧就帮阿龙咧就约咗佢一直钟情嘅嗰个 part time 嗰个前辈咧，咁就去约会嘅。咁但系阿龙佢自己就表現得唔係咁好啦，咁但係三葉咧就幫佢做咗好多 research， 就話咧，哦、啊、你想點樣去識到女仔啊，點樣打開話題啊等等啊，咁但係最後咧佢哋個約會都好似唔係太成功，但係咧咁阿三葉咧都同阿龍咧留言嘅時候咧，咁就講到啊今晚會見到個彗星㗎，咁而當佢哋約會到最後嘅時候咧，咁阿龍好似話誒咩彗星啊咁奇怪嘅，咁佢正想係真係打電話俾阿三葉嘅時候咧，佢係一直都打唔通嘅，咁然之后佢就发现咧，佢哋两个嘅身体咧，以后就再冇交换过啦。 跟住然之后，阿龙咧其实发现咧自己其实真系好中意三叶啦。咁于是咧，佢咧就决定去揾三叶，即系嗰个地方。咁佢只能够靠记忆咁样去画翻究竟嗰个地方系点啊。于是就长途跋涉咁搭车去啦。咁啊，学者咧同佢个朋友咧，因为太担心佢啦，好神化咁样，咁亦都陪佢一齐去。咁咧，其实佢一直都揾唔到嗰个地方嘅。咁咧，但系直至咧佢啊揾唔到啦，跟住就去食面啦咁样。那个面店老板就同佢讲啦：，哦，呢个地方啊，哇，你画得好靓啊！ 就系手丁啦，就系嗰个村落。 冇错啦，但系已经咧三年前咧就冇咗啦。 点解冇咗嘅咧？ 就系嗰个彗星啊！陨落系咪叫点讲？ 系彗星陨，啱嘅啱嘅。所以彗星唔知嗰阵咧，就系因为嗰粒彗星咧就断开咗，跟住咧就偏离咗轨道，然后就落咗落地球。其中一个小片咧就落咗落去系手丁呢一个地方，咁就毁灭咗成条村庄。三年之前。 係啦，咁佢就覺得好奇怪啦，亦都唔相信啦，咁於是就又去圖書館度揾啊嗰啲資料啊，其中一個就係三葉個名字，其實佢已經係死咗啦。 因為日本有啲名冊就係講一啲即係災難嘅遇難者個姓名咧，咁就會登出嚟嘅，咁佢就揾翻三葉喺三年之前已經死咗啦。咁跟住佢就唔相信啦，因為佢之前嘅手機度一直就有三葉留俾佢一啲信息噶嘛，但係佢打開個手機去睇嘅時候咧，啲手飾咧突然之間全部唔見曬。咁佢就好惊讶啦。咁但係呢个时候呢，虽然我哋话佢好鍾意三葉啊，不断咁搵三葉啊，但佢有时又会问我喺度做乜嘢㗎，我搵緊边个，我好似唔记得咗我要搵边个，个名都唔记得咗。即係究竟阿龙佢系咪真係唔记得晒之前好似发梦嘅，即係成为咗三葉嗰个身体嘅时候发生嘅嘢呢？咁佢一直喺度搵嘅时候，开始佢諗起之前去过一个地方，就系佢哋神社嗰个神灵嗰个存在嗰个地方。咁然之后咧，佢就摆低咗佢两个，摆低咗佢两个朋友咧，就自己去咗嗰个地方，咁谂住揾翻阿三叶嘅。咁但系到最后咧，去到嗰个地方，佢就揾到当年啊，即系三年之前咧，咁就留低咗嗰啲口爵酒啦，之前提过，咁就饮咗嗰啲酒，咁就希望咧可以再同阿三叶咧有翻一个联系喺度嘅。 佢饮咗嗰个口爵酒之后咧，咁阿龙咧，佢个灵魂真系去翻三叶个身体嗰度啦。咁去翻嗰个时间咧，就正正就是瑞星陨落嗰个朝早，咁于是咧佢就开始拯救大家嘅计划啦，跟住就叫佢啲朋友帮手去广播啊，同埋要带啲炸药炸咗个发电站啊。 佢哋有个好完美嘅犯罪计划， 犯罪计划， 但系佢哋只系几个中学生嚟咋，谂住首先咧有个男同学屋企有啲炸药嘅，唔知经营啲咩工作啦，总之有啲炸药啦，咁佢哋就决定嗰晚咧就去炸咗个发电站，等佢全部冇电，然后咧因为三叶个爸爸咧系个村长嚟嘅，咁就希望咧说服佢爸爸咧就叫大家疏散，同一时间咧佢另外一位女性嘅朋友咧就去入侵落一个村落入面嘅广播系统，然后就叫大家疏散去一个安全嘅地方，咁三条路线咁样进行嘅。咁但系咧，首先三叶咧即系嗰阵系阿龙啦，因为佢用咗三叶嘅身体啦，咁就首先佢就系说服唔到佢嘅爸爸啦，即系个爸爸唔信佢啦。咁另外就系全村嘅人都会觉得佢傻噶嘛，佢话呢个陨石将会去堕落去地球，边有人信啊？系咪先？你依家讲我都唔信啦。咁好似总系救唔到大家。 咁呢个时候佢又翻去咧嗰个神社嗰度，咁啱啱正正就系黄昏之际啊。咁咁啱咧，龙咧又喺嗰度行紧，即系三叶个灵魂入咗去龙嘅身体，跟住终于佢哋就揾到大家，咁住相遇啦。跟住突然之间咧又换翻佢哋各自自己嘅身体啦，跟住佢哋就表白啦，终于见到你啦，跟住佢哋好想咧写低翻大家嘅名字啊， 咁 因为惊佢哋醒咗之后唔记得大家个名，跟住于是咧想攞个 marker 咁样去写喺只手嗰度啦，跟住咧只系阿龙写咗几个字喺三叶只手度，咁但系咧三叶已经嚟唔切写佢个名落去阿龙只手嗰度啦，咁咧终于佢哋咧就真系交换咗身体啦，阿龙咧其实起翻身，其实系唔记得晒所有嘢噶啦，真系谂嘅都谂唔起三叶个名啊，咩名咧？咩名咧？一个好重要嘅女仔啊，跟住然之后咧，三叶咧，咁因为其实喺瑞星仲系未陨落之前嘅，咁所以咧佢就好急咁样去揾翻佢爸爸，叫大家疏散啦。咁今次咧，佢爸爸咧真系发现到佢真系好坚定嘅眼神啦，亦都觉得嗰个系三叶啦，咁所以咧佢就亦都系叫咗大家去疏散嘅，咁最后大家系冇事啦。咁但系咧，件事完咗啦，但其实咧，佢望到只手咧，只系写住我好中意你呢三个字，都系阿龙咧冇写到佢个名落去嘅。咁呢件事过咗之后啦，咁即系其实佢哋改变咗个历史啦，咁就已经好快去咗五年之后，佢哋亦都大过咗啦，但系其实佢哋依然系唔记得自己嗰个好重要嘅人叫咩名，唔记得对方个名，但系就系记得咧有个人我哋好需要揾嘅，佢系好重要嘅咁样。佢哋其实亦都系喺东京嗰度交错咗好多次嘅，见到大家嘅。咁但系咧一直都冇相认。咁直至有一日咧，佢哋喺地铁度互相见到，跟住咧大家咧都去追翻大家啦，跟住终于见到啦。但系大家都唔肯定究竟佢系边个咧，佢叫咩名咧？跟住咧大家都行过咗，突然之间咧龙转身咁就忍唔住问翻佢：你叫咩名啊？你系边个？你系咪识噶？咁样，跟住呢个时候咧，三叶亦都拧翻转头，佢亦都满面泪水咁样讲：你个名系乜嘢啊？咁样，咁就完咗呢个故事啦。 呢 一份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晚同大家講《你的名字》啊，呢一套日本動畫家新海誠嘅作品，咁就係啱啱喺11月份左右上映嘅，我諗大家都睇過啦。大家就覺得呢一套戲係點樣呢？咁啊，今次六姑揀嚟嘅呢一套戲，首先俾阿六姑講下先，你覺得今次呢一個有時空穿梭，跟住又靈魂交換呢一個嘅戲啦，你嘅感覺或者你覺得佢有啲咩好，或者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咁。 所以头先你讲故事嘅时候咧，我都系完全冇插嘴，因为我都唔知道个故事点样讲。咁大家都好犀利噶啦，已经可以讲翻个故事出嚟。 如果大家未系好明嘅话咧，就自己迟啲去睇碟睇啦。 咁啊，但系其实最有趣的但系就系咧，虽然个情节好复杂啦，有水星啊，有乜乜，但系其实咧，你会发觉到最后咧，其实呢啲情节又其实唔系真系咁重要 嘅， 因为其实佢其实主要真系佢系只不过系想讲两个，即系一个男仔一个女仔，佢哋系因为从交换咗个灵魂啦，或者然之后慢慢咧系好似觉得中意咗大家，其实呢个中间嘅过程，你见到佢哋都冇谈过情嘅，基本上佢哋只不过系因为参与咗对方嘅一半嘅生活，咁然之后慢慢咧系令到有个感受咧对对方咧系，然之后慢慢系中意咗，发觉原来当唔可以再联系嘅时候咧，就会好失落，好想去搵翻对方。其中阿三叶都系，点解自己会默默流眼泪嘅咧？就系好似明明又唔系中，即系冇同呢位男人有乜嘢，即系其实佢系想讲呢一个关系。我觉得佢系呢个故事咧，系将所有我哋平时对爱情嗰啲想象啦、传说啦，基本上摆晒一齐，即系我哋成日话我哋要搵另外一半啦，系咪叫做嗰个另外一半系乜咧？佢而家做咗俾你睇，就系、是、因为佢 share 咗你一半嘅生活嘅嗰个直情，即系佢直情就系一个咁样嘅另一半嘅一个演绎嚟嘅。咁然之后我哋就会即系点解有啲人好似一见到嘅时候，好似系同佢特别有缘分，或者特别系 好似 好熟咁样嘅。咁我哋成日会话系啊，前世可能系前世嘅有啲嘢啦。咁而家佢又做咗俾你，唔系前世，而系即系 总之系 佢啦。佢哋喺呢个戏里面做咗俾你啊，就系因为咁样咧，就系点解你会咁认识呢个人咧？就系有佢用咗一个系调换啦，同埋一个好似发梦咁样啦，去做咗呢一个嘅效果出嚟。咁我哋平时会话啊，因为你死咗，你就饮孟婆茶，会唔记得咗。所以你下一世你再遇见咧，嗰样嘢都系唔记得嘅，你唔会唔记得系嗰个人你要揾嘅人。咁佢而家呢个戏亦都系话俾你听，就系、是、用一个梦你醒咗，你喺嗰个对方嘅身体出翻嚟翻自己嘅时候，你就会唔记得咗嗰件事，唔记得咗嗰个人，唔记得咗嗰个名。咁所以你再见到咧，你都只系有一种好似好熟悉嘅感觉，好似有啲系唔同嘅，但系嗰样系乜咧？其实你真系唔记得咗。咁佢将我哋呢、這个。一直以嚟對愛情呢啲咁樣嘅想像啊，呢啲咁樣，佢基本上就擺曬喺呢個故事度，去做咗出嚟俾你睇。咁佢所產生嘅嗰啲隕石啊，當中嗰啲嘢咧，都係一啲令到佢呢個故事可以係咁樣成立到嘅一啲嘅背景嚟嘅啫。咁佢最想講嘅，我覺得就係呢一樣嘢。咁所以到最後大家真係相遇啦。咁嗰個其實我哋如果正常就係一個愛情嘅故事真正開始啦，咁但係佢喺呢度咧就嗰個就係最後嗰個位嚟啦，佢就解釋前面嗰啲嘢，我哋可能以前當係前世嘅嘢，佢就將佢擺咗喺呢一世，然之後係三年嘅嗰個距離，令到佢哋冇辦法接觸，係佢咁樣去處理呢一個故事，所以係我自己都覺得幾犀利，即係用一個咁複雜，其實都幾難講嘅，即係你會如果就算用電影嘅手法，點樣去講到又容易明，大家又可以 follow 到跟到，咁但係又唔會即係。又感受到添，我仲要即係感動到喎。咁我覺得佢都幾犀利。其實佢一開始你見佢個技巧咧，佢一開始佢唔係講佢哋啱啱開始調換，唔係由嗰度開始喎。佢係由佢已經調換咗嘅第二日 係由嗰度去睇返返嚟嘅。咁 即係話一開始三頁唔記得咗尋日發生咩事，啲同學話佢尋日好奇怪，佢自己完全唔發生咩事，咁樣開始。係 佢由咁樣開始，然之後產生個疑問，然之後等你去睇下究竟係乜嘢，係咁樣嘅手法嚟。我哋之後其實見到佢都有用呢啲嘅，例如係當佢第一次打電話俾個女仔啦，我哋其實嗰刻你都會諗係，其實點解你哋唔一早會有打電話嘅咩？咁樣即係你一定會有呢個問題。咁然之後原來佢之後佢就會解俾你聽，其實原來嗰樣嘢係唔係同一個時空嚟嘅，大家根本唔係同一個，係相隔咗三年咁樣嘅嗰樣嘢，所以其實係打唔到嘅。其實就算你想打都打唔到嘅咁。 同埋啱啱咧，啱啱六姑講嘅就係話，喺個女仔一開始第一場嘅時候就係話有個懸疑，就係唔記得咗尋日發生咩事。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嗰個男仔咧，那個男仔大家唔知記唔記得，佢面上面係有個傷口咁樣，有個紗布遮住咁樣嘅，好似受咗傷咁。呢個就會令到大家諗翻，咦 咩事咧？ 咩事咧？其實佢由頭到尾都冇講過嘅，第二日就冇咗啦嘛，嗰個紗布。咁但係我哋就想像得到，就係阿三葉用咗阿男仔嘅身體發夢嘅時候，佢就唔知遇咗啲咩事，然後就咁樣咯。咁所以嗰樣嘢唔係真係由第一次發生嘅，而係真係之前試過咁樣。 同埋佢亦都有一個位咧，就係我哋頭先你都有提過啦，就佢講阿三葉啦，係好似突然間翻嚟剪短咗頭髮啦，喺嗰日瑞星嚟之前剪短咗頭髮。咦，我哋其實大家都唔知咩事喎，佢講嘅時候佢都冇唔係直線咁樣講嘅。咁係跟住就佢個妹話你做咩去東京翻嚟之後咧咁樣嘅，即係佢剪頭髮咁樣。咁原來我哋心尾先知道，原來嗰日咧佢就係因為佢都好想見到呢個男仔，知道佢係乜嘢，佢真係專登走出去東京揾佢，而佢亦都真係喺個火車站裡面咧係遇到呢個男仔嘅，但係發覺阿龍係唔認得佢，完全係冇感覺嘅，完全係冇嘅，因為我哋而家後嚟就知，因為嗰個係三年前嘅，喺阿龍嚟講，佢完全都未同佢開始交換噶嘛，咁所以佢係完全唔知呢個女仔係咩事，咁所以呢個女仔咧當時係有份失望嘅，咁但係佢喺最後咧就係將自己嗰個頭繩咧就係俾咗即係阿龍，咁 因為阿龍反而佢係自己去問翻啊，我係咪識你定係點樣？但係正正係嗰一刻火車要開門，佢哋俾人引咗出去，佢就最後將條繩交咗俾阿龍。咁所以阿龍由個戲一開始嘅時候已經係帶住條繩，但係佢唔記得條繩點樣嚟。 係邊個俾佢嘅咧？係咩一回事啊？即係好多呢啲咧，其實個故事講落去咧，佢呢樣嘢都幾成功，就係佢帶起咗個問題，令到你好似有個問題，然之後佢收尾幫你解答咗，咁你咧就即係會覺得。原來你都有諗過呢樣嘢喎，即係你就會覺得佢唔係講得太亂之後冇咗，咁但係我都唔知，我覺得可能要再睇多兩次戲，其實有冇一啲嘅瑕疵位嘅咧，即係其實有啲嘢係講唔通嘅，咁但係你第一次睇嘅時候咧，我就覺得係 OK， 我接受嘅，即係雖然佢好複雜，好多呢啲碎星啊嘢，有時間嘅距離，又有啲傳說嘅嗰個口雀酒又可以幫你連結，即係好複雜呢啲嘢，但係佢喺呢個故事裡面可能有一個童話，同埋佢自己嘅故事本身，佢俾咗你出嚟嘅呢一啲嘢，咁裡面嘅人都係信嘅，或者係都係跟從呢一個嘅規律去定落嚟嘅呢樣嘢，咁所以你又覺得唔會話喂夾硬嚟啦，即係好就冇呢種感覺喎，睇落去。你都幾信係哦，咁佢係有呢啲傳統啊嘛，佢亦都有講話佢嗰個家族嗰個女仔個家族咧，其實係由佢阿婆開始啦，佢阿媽，因為佢哋係守護住嗰個古神社啦，咁所以佢哋好似真係有啲特別嘅能力嘅，所以佢哋三代咧都係 佢爸爸都提過， 佢阿婆亦都話佢自己細個啦，跟住佢個女即係三葉媽咪細個啦，都係試過有一段時間係會有啲同人哋互換咗靈魂嘅呢一啲咁嘅經驗嘅，咁可能佢就係佢哋呢個傳統守護住呢個咁嘅神社，係有一個口雀酒又去祭祀啊，咁樣係真係會有一啲令佢哋嘅因子可能係有一啲 通靈嘅。 系啦，有一啲咁样嘅遺傳，咁所以咧就令到成件事咧，你覺得啊，都好似真係又講得通喎。你雖然你咁複雜，但好似你又好似係通喎咁樣。咁所以又你唔會好分神去追呢問佢呢啲嘢究竟係唔係得咧，而係你佢又令到你可以集中去感受到嗰兩個男女主角嘅嗰種感受，然之後為佢哋覺得好感動啊！即係亦都好驚佢哋會唔會相見咧？終於，即係我哋其實成個戲最～ 等就係佢哋會唔會究竟相遇咧？係相遇嗰刻，咁佢哋其實戲裡面咧有兩個次係真係叫做相遇。第一次就係佢嗰個黃昏嘅時分啦，佢一開始曾經一個教書嘅嗰堂已經講過黃昏呢樣嘢咧，喺佢哋日本嚟講係一個好神秘嘅一個時刻，喺嗰個時候咧就可能你會見到一啲非人類嘅嘢咁樣嘅。咁所以 話唔係又唔係日頭又唔係夜晚，係 啦，啱啱中 間就最吊鬼， 夜會模糊咗嘅。 咁所以佢哋嗰日就係佢哋兩個第一次見面咧，就係喺嗰個供奉嘅嗰個湖嗰個邊嗰度咧，咁樣就喺個黃昏嘅時候咧，就大家本身係聽到聲音嘅啫，好似大家互相喺度揾緊大家，然之後就喺個黃昏嗰刻咧，就大家係現到個真身出嚟，大家係相見到。咁我其實幾中意佢呢個兩次嘅，即係描寫佢哋嘅相遇，因為我 另外一次就係火車上面嗰次啦， 唔 係 另外一次係最後一次火車相遇嘅，係因為佢哋未識大家啦，咁又唔算係一個相遇啦，我會覺得係。咁黃昏呢個係第一次啦，但係你有趣嘅，其實佢嗰段時間，大家其實你知佢都係其實中意大對方嘅。咁但係咧，佢嗰個相遇咧，如果我哋諗可能會係哇，已經大家喺度講談情啊，即係要點樣擁抱啊，或者，但係佢哋唔係喎，即係我又覺得幾真實嘅寫得，即係反而大家其實係仲，其實你都唔知嗰個時間可能好短嘅啫嘛，但係佢哋一見到嗰刻。又會係講下笑啊，即係講一啲好輕鬆嘅嘢喎，係好似另一樣嘢咧，反而係好似輕鬆咗、平常咗咁樣，直到佢哋心裡話，不如大家寫個名啦咁。嘅時候咧，即係個男仔先至喺佢手裏面寫咗喜歡你呢一個，即係我喜歡你，即係呢幾個字。咁但係就已經消失啦，即係個女仔未嚟一次喺佢手上面寫，應該寫自己個名，咁啊已經消失咗。咁你覺得佢處理呢一個相遇又係？幾好細膩啊！即係個就細膩位就係唔係話大家見到就大家係揾緊，然之後擁抱啊！即係我哋有陣時好容易會跌咗去嗰邊，咁但佢唔係咯，佢就係反而係做到一個你咁樣諗又係喎，即係如果你。真正係咁樣嘅相遇，因為大家又真係未見過面㗎嘛，咁嗰樣嘢係其實係會輕鬆咗， 係啦係，去到 雖然你 係 中意，但係係你係會係嗰個感受，你係會收返少少，即係好似普通啲㗎，大家傾下閒偈，即係好可能係咁樣嚟嘅。咁所以嗰個我覺得係處理得幾好，然之後到最後嗰個啦，就係我哋真係佢哋冇曬記憶啦，但係喺個火車度真係見到大家係覺得好似係要揾緊呢個人咁然之後追咗幾條街，大家互相喺啲景點嗰度啦，咁終於喺條樓梯度大家見到。又係我哋會諗，咦會唔會已經係嚟呢就相遇，即係我哋亦都唔係，但係 pass 嗰下真係，即係話就令我哋更加。而但係嗰樣嘢又係好真實嘅喎，因為你唔係真係認得佢噶嘛，你真係只係有好大嘅感覺，你又唔知道對方係唔係，你唔會做啲咁冒昧嘅嘢走去用，就係攬住人噶嘛。咁所以佢就係真係 pass 咗嗰下，然之後先至大家即係。兩個人，即個男仔就會擰轉頭，即係問佢，然之後個女仔就已經其實係啲眼淚話，其實我都有同樣嘅感覺，係即係咁樣。咁佢兩個相遇其實都係好短嘅啫，但係佢已經令到嗰個感受啊，各樣嘢咧係你會好記得咯，好感動咯，同埋咁所以呢個我覺得就係佢作為個編劇，佢自己其實係導演亦都係編劇啦。咁呢個就係佢嘅即係嘅高手咯， 好犀利！即係一個愛情故事，兩個主角其實只有兩次嘅見面，但係令到觀眾撳頭有咁感動。即係其實會見到佢講故事嘅技巧係好高啊，同埋我好鍾意佢選材嗰啲，佢取捨有啲係寫得好多，有啲係好快。好快脆咁處理咗，即係譬如佢哋互換身體嗰啲時間，佢哋就一首歌，跟住好零碎咁樣片段、片段、片段，咁樣就用好少嘅時間交代咗一啲長時間性嘅東西，而你會明白發生緊乜嘢事。其實你會覺得好犀利咯，即係一個好複雜嘅故事，但係令你入信，而且係你好難去 question 到佢究竟點解會咁樣嘅，我唔信喎。咁其實係好難得咯。咁同埋我好鍾意佢嘅角色或者佢身邊嘅人同事咧，其實。都係好立體，令你好投入嗰個世界，同埋佢講緊嘅除咗愛情之外，我覺得佢好帶動到就係講到佢日本嘅文化啦，即係譬如神社啊、守城啊，咁亦都會感受到日本鄉村嘅小朋友同埋城市嘅人原來生活係咁唔同，或者佢哋期望嘅嘢係好唔同嘅，咁呢啲我都係好鍾意咯。 一劇之本，主持何敏文、施淑婷、冯杰。 同埋咧，佢一開始咧有一大段時間，其實都係講個女仔嘅角度嘅。咁你會諗，誒點解個女仔個比重咁強嘅？咁個男仔喺邊度？原來你睇落去就發覺，因為佢要到尾後邊一段咧，就係個男仔個比重啊。因為當個女仔係即係消失咗啦，即係我哋發覺佢聯絡唔到，然之後嗰個原來係真係死咗啦，基本上 冇再交換身體 啦。係啦，冇再交換身體之後咧，原來嗰段戲咧就係先係個男仔去 lift。咁你發覺嗰個平衡原來係咁樣嘅。我哋好初時一睇嘅時候會覺得應該係做下個女仔，跟住又做下個男仔啦，即係你會有呢個期望。咁但係佢係唔係跟住呢一個咁樣去？但係到後嚟你又發覺原來佢個平衡係咁樣攞嘅，咁又係啱嘅，即係你要睇翻轉頭又得嘅。咁所以我諗佢喺個講故事嗰個點樣講法咧，其實應該都花咗一啲嘅功夫。咁但係你又覺得係佢每一樣嘢擺落去咧，亦都係用得翻嘅。好似最初我哋會講佢係咪因為太中意即係呢個日本嘅傳統，所以佢花咁多時間講啲繩啊，去講啲神社啊、口著酒啊，係咪個戲其實想講呢啲嘢咧？即係你知宮崎駿有陣時會係即係佢想講大自然啊，會有呢啲咁樣。咁但係後嚟你發覺呢啲係全部又拎翻住佢個故事嘅，因為個口著酒就係要幫佢係一個連結，即係翻到去以前啦，即係同埋兩個人之間。咁嗰個成結都係佢成日強調，其實係嗰個，如果我哋中國人可能用呢樣嘢係叫做緣分啦，即係佢就係話有一啲嘢你開始咗咧，你個成結開始咗，你有陣時可能係走翻轉頭，有陣時可能係向前，咁但係咧點樣都會係前翻上嚟嘅，即係要連結翻嘅嗰樣嘢。咁佢就用呢一個其實係比喻緊佢哋而家呢一個嘅所謂嘅緣分嘅，即係兜兜轉轉啦，即係可以話你會發覺係啦，點解佢老豆係要做村長咧？嗰樣嘢原來又有用嘅，即係佢開始。交代呢一樣嘢，原來又真係因為佢個老豆係村長，佢先至有能力幫佢，即係到最後喺嗰個危機裏面係會叫啲人疏散，咁啲人先至會聽。咁所以每一樣佢擺喺度嘅嘢，好似好細，咁但係原來你發覺後面又用得着嘅。咁所以我覺得暫時我再諗翻，我都覺得個戲係冇乜特別位係，我會覺得好有問題喎，或者係點解佢會咁樣寫嘅咧？即係。我暫時都未咯，可能要再睇咯。 係佢連彗星嗰個年份咧，唔知1200年先至有一次噶嘛。跟住佢又揾翻個 research 係個神社，原來真係1200年前咧就已經喺度啦。咁 曾經又真係因為佢嗰個 就 跌過落去呢一個位嘅，係就係令到佢出現咗呢一個個 隕石坑。 隕石坑嗰度，所以而家係變成咗一個湖啦。即係最初去睇嘅時候，係啦，你會見到就係嗰個細心咯。有時成日講就係一個。編劇，你睇個戲，你就會睇到佢嗰啲係咪細心啊？有好多位其實明明佢少少嘢佢可以幫咗你解釋㗎啦，但好多時你會見到佢忽略咗冇做，咁冇做嘅時候，你觀眾就會睇到點解我會睇到，但係你去唔去處理嘅咧？咁但係呢個戲你見到個即係編劇同埋導演，佢都好細心啊！即係呢啲所有位，佢覺得你可能會有疑問嘅，其實佢會幫你填咗㗎啦。咁所以你作為觀眾咧，你就會覺得，咦係喎，當我有個疑問嘅時候，咦佢後邊有就有答案喎，咁你就會覺得啊呢、這個劇本幾好喎，即係我。好似 challenge 唔到佢，即系其实系一个期望同埋一个你嘅即系跟住佢俾到你嘅一样嘢，咁就系令到观众会觉得啊，就系入信啦呢个剧本，我同埋会尊重呢个剧本啦，即系就系咁样咯。 大家头先咧都讲咗好多呢个剧本好好嘅地方，咁好似真系揾唔到一啲位去 challenge， 喂有啲咩唔好啊？咁但系咧嗱，我就呢、這个唔系我个人嘅感觉嚟，不过我睇完之后我就同一啲朋友都有倾过呢个戏啦。其中有一个朋友咧，佢就提出咗一样嘢，咁啊同大家讨论一下。咁佢就系觉得咧，咦佢唔系好觉得咧呢两个男女啦，咁佢哋之间嗰个感情咧系从何而来？因为头先饺子都讲过，其实佢哋只系一啲好简单一首歌嘅时间。咁就讲咗佢哋各自喺对方身体跟住做咗啲乜嘢啊，咁但係又唔係好觉得话佢哋几时去鍾意对方呢，或者係几时有一个咁深嘅感情嘅呢。我哋见到有一场就係一个女嘅喺块镜入面，佢係自己嘅身体啦，自己嘅时候佢对住块镜喊。咁我開始覺得啊，點解要喊嘅咧？咁好似我哋都唔明點解嘅喎。咁、那個男嘅一開始亦都係鍾意嗰個打工嗰度嗰個前輩噶嘛，咁亦都同佢約會啦。咁但係去到約會之後咧，咁嗰個前輩都同佢講，其實你係咪鍾意咗另外一個人啊？咁咁嗰個男仔都不置可否嘅，都唔知，可能佢自己都唔知係唔係。但係如果以一個觀眾嘅角度，或者以某一啲觀眾嘅角度，可能就會覺得，咦，我唔係好覺得佢哋幾時。鍾意对方或者几时同对方有感情，然之后个戏 之後落去就講到哇，佢哋好似好中意對方啊，好著緊對方啊咁樣。咁兩位點樣睇呢一個 point 咧？ 我自己覺得咧，頭先有提過，其實佢哋純粹係因為你真係去 share 咗人哋嘅另一半嘅人生，即係呢一樣嘢係重要嘅。同埋佢哋之間就係大家記錄住大家，係佢哋嗰啲交往係咁樣啦。當你介入咗一個人嘅人生裡面，去過佢一半嘅時間，其實咧你自不然咧，你會對嗰樣嘢咧係有一啲嘅感受，嗰樣嘢咧可能唔係我哋即係普通咁樣。如果我哋普通就會話係當你相處得耐，咁你日久生情就呢一樣嘢啦。咁而佢哋嘅情況咧就係佢哋直情係用咗大家嘅身體去面對佢哋嘅朋友，咁其實就真係好似過咗佢一半嘅生活，亦都主宰咗佢一半嘅生活，因為你可以喺嗰度做決定啊，你幫佢做決定啊嘛。咁其實你有少少，甚至嗰樣嘢係你既愛上對方，亦都係愛上咗自己，即係嗰個感覺咧，係呢種咁複雜、咁微妙嘅嗰樣嘢嚟嘅。所以點解佢哋其實最初佢哋都冇話一個位，真係確實冇話一個位係我由呢刻開始中意你，其實都唔係咁樣。所以佢哋係慢慢係累積翻嚟，然之後只不過係。一开始可能是你觉得好有趣啦，然之后慢慢你又有啲依赖，因为你要靠对方你先知道佢究竟同你做咗啲咩决定。然之后有阵时你又会感激佢啦，因为佢又好似好帮我㗎喎，佢喺我嘅人生嘅时候又帮我约会喎，其实佢都唔系自己约会㗎，你要諗下，唔系个龙去约会，系个女仔一厢情愿，佢好似你系鍾意佢喎，我帮你去约佢啦，系咁样。咁佢又会觉得你又会感激呢个女仔帮你做嘅嘢，或者个女仔都会感激当佢入咗你身体，咦佢帮你做咗嘅嘢系令到你又有一啲即係你覺得佢又為你好嘅，咁樣嘅呢啲嘢開始你呢啲感激啊，開始呢啲或者你又會知道佢有啲嘅難題難處啊，去面對到嘅困境啊，咁其實喺呢啲嘅過程裡面咧，你就會慢慢係同呢個人有一種嘅感情係會產生咗出嚟，呢啲微妙嘅感情。而嗰樣嘢點樣會轉為愛情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亦都係個情況係幫咗佢嘅。當你開始發覺呢一個關係突然之間斷咗嘅時候，当你失去咗嘅时候，你咪会开始觉得哎我好想最初其实系一个好奇啦，所以个女仔会去东京搵啦呢个男，想知道佢系点样嘅呢。咁呢个男仔可能亦都系去到某一刻，就系佢约会完，佢发觉同呢、這个佢曾经即系好似好靓嘅学者系啦、但系好似点解个感觉呢，大家可能沟通其实唔系咁沟通到喎，反而点解同阿三叶可能仲沟通得仲好啲喎。咁佢所以想打电话俾佢，嗰个系佢第一步，大家想真系其实系有想真系不如接触下呢个真身啦咁样。咁但係当你想咁样嘅时候呢，就係落咗个闸落嚟啦，就唔得嘅。咁然之后喺唔得嘅时候呢，爱情有阵时就係你越唔得呢，你就反而越会就开始你想追寻啦，就係你去更加追寻。所以个男仔呢就係好想搵究竟点解会突然间冇咗呢个灵魂互换呢，点解啲嘢又会冇晒呢，咁佢就好想去搵。当你好想去搵嘅时候，你就越想搵就越又搵唔到，又仲要死咗添。跟住你就係会係啦，越有障碍嘅时候，你就反而会令到你呢样嘢越想越想。咁去到嗰个位置就係当佢哋终于千辛万苦係咪，即係諗下又要跨越呢个时空即係时间又咁多嘢生死，然之后喺嗰个黄昏之下见到呢，咁嗰一刻我諗佢哋就好清楚其實係真係鍾意㗎喇。咁所以個男仔先至真係會寫，即係喺過程裏面佢就真係知道自己係鍾意咗呢個女仔。咁所以由嗰度即係佢會就寫咗咁樣嘅感情上。 但後面嗰部分我明白嘅，即係喺佢唔再搵得返呢個女仔之後，佢做嗰啲嘢跟住慢慢佢覺得自己鍾意呢個女仔，我都明白嘅。但係喺個前半段嘅時候，我哋又會諗到嗰個男女之間又好似未有嗰一種嘅感覺嗰個關係，因為頭先你係解釋得到佢哋嗰個關係點樣可以演變到嚟，但係好似喺個戲入面或者喺個劇本入面係冇去著墨去講，而係靠住觀眾嘅一啲自我幫佢填補咗呢一樣嘢，點樣去解釋得到？唔知道大家明唔明白我講嘅意思係，總係應該係咪有啲嘢擺喺度？ 即係我估難係咁嘅。我如果如果你係即係我就冇乜呢種感覺嘅。我某程度上都明嘅。我覺得佢 同我講呢個樣嘢嘅係一個女仔嚟嘅，所以應該係。 咁會唔會係咁可能係感性同理性嘅嗰個分別啦，或者即係如果你真係好理性，其實感情首先就好難好理性咁去分析嘅。基本上有陣時你諗下，你同你嘅女朋友或者係男朋友，其實 係邊一刻開始真係中意呢，其實都好難講，定係邊一刻係嗰刻，其實有陣時都唔係咁樣咁容易可以講到嘅。咁、那個戲我覺得佢亦都唔係話想偏幫邊一刻開始，所以佢先至會有嗰種點解我會流眼淚而我自己唔自知嘅。因為有陣時感情嘅嗰樣嘢就係正正係你自己都唔 realize， 係即係你都唔明唔知道嗰樣嘢原來係一個愛情嘅時候，原來已經係㗎啦。但係即係係咯，就係咁啊！即係當我哋個腦唔係 process 嘅，唔係分析到，我好似同佢唔係啊！即係我都冇見過佢，我又冇點會中意佢啫。但係原來你嘅感性上，你其實可能已經係有一種感情喺度，嗰樣嘢可能已經係愛情啦。所以佢會有一幕就係個女仔不自覺點解自己會流眼淚咧？佢都自己都唔知點解自己會流眼淚。其實佢講緊嘅都係一樣嘢，所以亦都我諗因為係咁，所以佢亦都唔會特別去pinpoint究竟邊個位佢哋係。由嗰刻我摸自己嘅胸开始中意咗自己，定系边个位开始呢？其实佢，我谂佢都系冇特别去做呢件事咯。 好，今日咧我哋一劇之本咧就分享咗一个你的名字啦，依个动画故事啊。咁我个人觉得咧好值得再三去睇啊。咁啊，今日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下个星期再见，拜拜。Bye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